Thank you.

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小路上漫步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.6兆赫 Pops 音乐，让您轻松享受生活，每天5点、17点播出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班得瑞乐团的第三张专辑《春野中的音乐》，接下来要带来的是第四张专辑《蓝色天际》中的音乐。不论是音场的宽度，或者是录音的质感，《蓝色天际》都堪称瑰宝。它将带我们以全新的角度俯瞰大地，进入自在的飞翔之旅。 Thank you.

天的 Pops 音乐，我们继续分享的是班得瑞乐团的《春野》和《蓝色天际》两张专辑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